列王纪下第24章。约雅金年间，巴比伦王拿布高进犯，约雅金臣服了他三年，以后又背叛了他。上主派加色丁、阿兰、摩阿布和阿孟人的杂军来，不断侵犯约雅金。上主派这些人来进攻消灭犹大，正如上主借他的仆人先知们所说的话。犹大遭遇这件事，却是由于上主的命令，因为他要由自己面前抛弃犹大，这是因了莫纳舍所犯的一切罪患，也是因了他所流的无辜者的血。他是无辜者的血流满了耶路撒冷，上主不肯宽恕。约雅金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事，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。约雅金与祖先同年后，他的儿子耶科尼亚继位为王。从此埃及王不敢再离开本国出征，因为巴比伦王征服了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属于埃及的领土。耶科尼亚登基时年18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。他的母亲名叫乃胡士达，是耶路撒冷人厄尔纳堂的女儿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全像他父亲所行的一样。那时巴比伦王拿布高的臣仆前来围攻耶路撒冷。当他的臣仆围攻耶路撒冷时，巴比伦王拿布高亲自来督战攻城。犹大王耶科尼亚和他的母亲、臣仆、公卿以及太监都出来投降巴比伦王。巴比伦王将他们掳去，实在巴比伦王在位第八年。巴比伦王且抢去了上主殿内的一切宝藏和王宫中的宝藏，打碎了以色列王撒罗满为上主圣殿所制的一切金器，正如上主所预言的，也掳去了耶路撒冷的民众所有的官绅和勇士共10000人，以及所有的工匠和铁匠，只留下了地方上最穷苦的平民。他将耶科尼亚掳到巴比伦去，也将太后、后妃、君王的内侍以及地方上的王公大人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。一切有气力的人人数约7000，工匠和铁匠人数约1000，都是能打仗的勇士。巴比伦王都掳到巴比伦去。巴比伦王立了耶科尼亚的叔父马塔尼亚代他为王，给他改名叫七德克亚。七德克亚登基时年21岁，在耶路撒冷为王11年。他的母亲名叫哈穆塔尔，是里贝纳人耶勒米亚的女儿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全像约雅金所行的一样。因此上主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大发愤怒，由自己面前将他们抛弃。以后七德克亚背叛了巴比伦王。